学，大家好，请看《感应篇》第52节，灵骨必寡。53节，气法受惠。世间最苦的人呢，莫过于孤寡。古圣先贤教导我们，对于这些人要特别怜悯，特别的照顾。佛法里面的福田，这些人是福田里面的悲田。我们看到众生在遭难的时候，必须要想到我在过去曾经遭过这个灾难，我们在未来这样灾难困境必定还是很多，只要不出六道轮回，肯定是不能够避免的。我们怎么晓得？我们从因果上去看啊。《了凡四训》，诸位念得很熟啊。所以一因一果，莫非前定？谁定的？我们自己造作业因注定的，所以这个非常公平的，不是上帝定的，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佛菩萨定的，自己造作的，自作自受啊。我们要明了这个道理啊，遭遇这些苦难的人，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他过去一定造作这些业因，造作业因的时候无知啊，我们今天有幸遇到佛法，能够受到一些圣贤人的教诲，我们明白了，明白了之后，对于这些苦难众生一定要帮助他，要救度他，要照顾他了，怎么可以欺负他？怎么可以逼迫他？欺负逼迫这一些人，那个罪孽了，比欺负普通人要加很多倍呀！果报不堪设想。昨天我们去访问基督教，参观基督教所办的这些社会 慈善福利机构啊，我们看到他们的老人院啊，他们照顾一些乐年的老人啊，照顾孤儿。这个功德很大了在佛法里面说如果着相这些慈善事业是三界的福报如果立相修善他们所作所为就是无量功德功德跟福德的差别一个是着相修一个是立相修、啊、差别在此地四相上没有差别用心不一样、啊、那么在四上做的他们经验很丰富许多地方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到人家去参访一次就是上一堂课昨天他们教会会读这是教会地位最高的会读下面他们有会长有这个牧师他的组织一级一级分得很清楚给李居士的一番谈话很重要这是我们访问的中心是我们学习的课程我们可以反复的看反复的听初学的同学可以放给他们看非常好的教材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去参观都是去上课都是去学习取人之长舍人之短啊我们才有进步佛教给我们精进精进从哪里来的精进从这些地方来的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于生善知识这一问一答记录下来都是经典啊现在借重科技不需要记了我们把录下来音声也录下来现象也录下来最好的教材了在这些地方我们要吸取在几十年的经验古人有所谓闻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们用古人的原理原则用现行的方法手段这样几何切机切理古时候那些方法现在不适用那些原理原则 必须要遵守啊，七礼啊。现代人做事的方法手段，我们学会了契机，这是在此地特别提醒诸位同学啊，不仅是我们正式拜访其他宗教，会学的人像善财童子，一切时一切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教材，都是菩萨学处，他们这里面基督教不是像我们说同参连友，他不是，他们是讲兄弟姊妹，就跟我们讲同参同学一个意思啊，给我也谈了很多啊。我也很诚恳地告诉他们，你们对于老人的照顾已经尽心尽力了，我们看了很感动很敬佩，但是宗教家所做的事业不能仅仅限于物质精神生活的照顾，不够啊，世间慈善事业做到这里可以了，我们要帮助他，帮助他真正升到天堂，这他们天主教这个基督教升天堂，你要不能帮助这些老人升天堂，你就失职了，对不起上帝。所以我提醒他了，对于老人呢，要特别留意机会教育。我们在人家那个地方一定要顺从他们啊，我们不能教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这不可以的，这是破坏人家的道场啊，道不傍道，行家赞叹啊，决定没有回报，你们要求生天堂啊，要帮助那些人个个都要升天堂，一定要对老人呢做机会教育，劝导他们引导他们呢升起信心，增长信心为老人开示，时间要短，一句废话都没有。他问我，我告诉他，时间最好不要超过十分钟。一天当中呢，至少做3次到5次的开始。一次不要超过十分钟，他听了很欢喜，讲长了他显得啰嗦，他的精神也不够用， 5分钟到10分钟最理想啊。啊，帮助老人运动，我们昨天看到了。啊，让老人看看他们喜欢看的电视节目，我们要替他选呢，这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啊。啊，像上一次我们去访问天主教的老人院，啊，他们的院长非常谦虚，啊，来问我，啊，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们物质生活照顾啊非常周到。啊，天主教的确不错，有爱心，精神生活缺乏。他说我们也有啊，啊，常常找一些年轻的学生呢，年轻人在这里唱唱歌，带领他们，他说他们不喜欢听啊。我说我也不喜欢听啊。啊，现在年轻人唱的跳的说噪音呐，我说你一定要懂得啊，这个老年人是什么年代的人啊，你要拿半个世纪以前那些老歌来唱，他们就欢喜了，他们会怀念的，啊，不能用新的东西啊，新的东西啊老年人绝对不能接受，啊，所以一定要想到他是什么时代的人，我们要给他什么样的娱乐，啊，我们自己不懂啊，问问他嘛，请教请教，你们喜欢听什么，喜欢看什么，他会告诉你，你依照他们喜欢的去收集这些资料，啊，来帮助他们，他就欢喜了，啊，你不了解老人的心情，啊，所以你做的那个不但不能帮助他，反而使他听到见到啊痛苦啊。他们这是明白了，我说你找那些古老的潮州大戏，他们的这里潮州人很多嘛，这个他喜欢看，啊，所以绝对不能搞现代西洋这些东西，啊，这对老人格格不入，啊，所以我昨天到那说，我说我们的济公传忘了带去，啊，他会很受欢迎的，啊，我们这个现在有很多，啊，所以处处看，细心去观察去学习，啊，昨天李居士也透露了一个消息，啊，我们要搞多元文化村，你看看昨天人家问我们，啊，这个各个宗教，啊，这些慈善福利事业照顾老人照顾病苦照顾孤儿很多，啊，他问你们佛教有没有做，啊，要问你们怎么答复，李居士说得好啊，事实啊，我们佛教每一个寺院都是养老院，每一个寺院都是社会慈善福利机构，啊，比你们做的还要殊胜，啊，我们的老人在寺院里自由的， 到居士林去看，确实如此。你看每一天那么多老人到那边，他们聊天，他们在那里做义工，在那里洗菜，生活得非常快乐，共接那么多人吃饭，修复啊，厨房里做义工修复啊，祖师也不例外呀。六祖慧能大师当年在黄梅八个月，在对方舂米破柴，那也是干这个粗活。祖师啊，你们看到传记里面记载的啊，天台山国清寺寒山拾得，厨房里打砸了。风干和尚干的活跟六祖慧能大师一样，冲米推磨，到以后人家才晓得风干是阿弥陀佛再来的，寒山拾得是文殊普贤菩萨，佛菩萨在厨房里修福共接大众啊。我们看到这些事情不愿意做，佛菩萨做，所以我们照顾老人跟他们照顾老人方法不一样，一面捡菜一面念阿弥陀佛，再念完他阿弥陀佛不要去拨念珠啊，接一片菜阿弥陀佛，洗个菜阿弥陀佛，你看看是不一样，现在我昨天晚上去看我们这个居士林一楼也装上电视了，那电视里有讲经，听经念佛工作都在一起，还有这些老同参们天天在一块聊天，比起他们那个办的老人福利事业，我们地区有我们的特色，我们也喜欢迎他们来访问，来看看我们这些老人生活。所以昨天我就想到，我给会长讲，我要把我们这一片老人生活状况、小朋友生活的状况，现在更新员小朋友生活状况，都要特别做一个观点，送给其他各个宗教去看，他们平常跟我们不接触、不来往，不知道我们干什么，只是在凭空想象，大概都是烧香拜拜，没有看到我们的内容，我们去访问他，我们看到他们的，他们没有看到我们呢，互相的交流，互相的观摩，对于鳏寡孤独要特别的怜悯，特别的照顾，不但要照顾他，还要教导他，如跟佛教导我们，儒家是说出来了，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明显的教出来了，佛教了没有？佛教也是如此，散在许许多多经论之中，佛家最殊胜、最伟大的理念 是一切众生同一体，这个理念伟大，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一个心，一个自信，一个法身。如果我们不能从这个地方认知，就不是真正学佛。真正学佛，《华严经》上有条件的，甚至于你还有一个妄想，这个佛殊胜，那个佛差一点，这个佛大，那个佛小，你是凡夫，你永远不会觉悟，你的悟门堵塞了，这个我们要懂得。佛法是平等法，世尊在《无量寿经》上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要晓得方便说，诸佛如来平等的。为什么说这个话呢？鼓励我们依靠阿弥陀佛，待业往生，这一生才能得度。如果不亲近阿弥陀佛，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修学任何一个法门，都要断烦恼，断惑真正，这个事情难了。恐怕我们这个世界没有一个人能做到。这是诸佛如来不得已的苦心苦语，大慈大悲，我们要懂得。所以往生是不难，提高品位可不容易。你有正确的认知，知道佛法是平等法，对于提高品位就容易了。还有差别，还有等级，品位没有办法向上提升。